你好，我是李月。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如何来构建这个 RPC 框架中最关键的那部分，也就是在客户端如何根据用户注册的服务接口来动态生成装的这个方法。那在这里边呢，除了和语言特性相关的一些动态编译的小技巧之外呢，你更应该掌握的是其中动态代理的这种设计思想和它的使用场景以及实现方法。这节课呢，我们一起来实现这个 RPC 框架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它的服务端。对于我们这个 RPC 框架来说啊，服务端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注册中心呢和 RPC 服务。其中啊，注册中心的作用呢主要是帮助客户端来寻址，找到对应 RPC 服务的物理地址。那 RPC 服务呢，就是用来接收客户端装的请求，调用业务的服务方法，并且呢返回结果。我们先来看注册中心是如何实现的。一般来说啊，一个完整的注册中心呢，它也是分为客户端和服务端两部分的。那客户端呢，给调用方来提供 API， 并且实现与服务端的通信。服务端呢，来提供真正的业务功能，记录每一个 RPC 服务发过来的注册信息，保存到它的元数据里边。当有客户端来查询服务端地址的时候呢，它会从元数据里边获取这个服务端的地址，并且返回给客户端。那我们这个注册中心呢，并不是这个 RPC 框架的重点内容，所以我在这里啊，只实现了一个单机版的注册中心，它只有客户端，没有服务端。所有的客户端呢，依靠读写同一个元数据文件来实现数据共享。所以啊，我们这个注册中心呢，它只能支持单机运行，并不能支持跨服务的调用。但是啊，我们这里啊，同样采用的是面向接口编程这个设计模式。这样呢，你可以在不改动一行代码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增加一个 SPI 插件的方式，提供一个可以跨服务器调用的真正的注册中心的实现。比如说，一个基于 HTTP 协议实现的注册中心。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种面向接口编程的设计，它是如何在注册中心来应用的。首先啊，我们在这个 RPC 服务的接入点，也就是这个接口 RPC Access Point 中呢，增加一个获取注册中心实例的方法。这个 getNameService 方法啊，它的参数呢就是注册中心的 URI， 也就是注册中心的地址。那返回值呢，就是访问这个注册中心的实例。然后呢，我们再给 NameService 接口啊增加两个方法，一个是 Supported Schemes 方法，返回可以支持的所有的协议。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例子的实现中呢，它的协议呢是 File 这个本地文件协议。Connect 方法呢，就是给定注册中心服务端的 URI， 去建立与注册中心服务端的一个连接。下面啊，我们来看获取注册中心的这个方法 getNameService 它的一个实现。它的实现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之前说的 SPI 的机制来加载所有 NameService 的实现类，然后根据这个给定的 URI 中的协议呢，去匹配这个协议的实现类，最后返回这个实现类的引用就可以了。那由于这部分的实现呢，它是通用的，并且呢不会改变，所以呢我们直接把这个实现的代码放在 RPC Access Point 这个接口里边，这样呢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可扩展的注册中心的接口。那系统呢，它是可以根据 URI 中的协议来动态的选择不同的注册中心的实现。那你要增加一种注册中心的实现呢，也不需要修改任何代码，只要按照 SPI 的规范把协议的实现加入到运行时的 class path 里边就可以了。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啊，注册中心它的实现类呢是 local file name service。这个实现比较简单，就是去读写一个本地文件，实现注册服务 register service 方法时候呢，把服务的提供者保存到本地文件里边。那实现查找服务 lookup service 的时候呢，就是去本地文件里边去读出所有的服务提供者，找到对应的服务提供者的 URI， 然后把它返回给客户端。这里边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本地文件啊，它也是一个共享资源，它会被 RPC 框架的所有的客户端和服务端来并发的读写。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怎么做呢？对，必须要加锁。那由于我们这个文件啊，它可能被多个进程来读写，所以啊，这里边不能使用我们之前讲过的编程语言提供的那些锁。原因是这些锁呢，它只能在进程内起作用，它锁不住其他的进程。所以啊，我们这里边必须要使用由操作系统提供的一个文件锁。那这个锁的使用呢，和其他锁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在访问共享文件之前呢，需要先获取锁，访问共享文件结束之后呢，必须来释放锁。具体的代码呢，你可以去看 local file name service 它这个实现类。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RPC 服务它是怎么来实现的。这个 RPC 服务呢，也就是 RPC 框架它的服务端。 那我们在之前讲解这个 RPC 框架的实现原理的时候呢，已经讲到过 RPC 框架它的服务端呢，主要实现下面这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服务端的业务代码呢，把服务的实现类注册到 RPC 框架里边。那么第二个功能呢，就是接收客户端的装发过来的请求，调用这个服务真正的实现类，然后呢再返回结果。把服务的实现类的实例注册到 RPC 框架里面，这个逻辑呢实现起来很简单，我们只要使用一个合适的数据结构记录下所有注册的实例就可以了。那后面在处理客户端请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这个数据结构来查找这个服务实例。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RPC 框架的服务端它怎么来处理客户端发送的 RPC 请求。首先来看服务端中使用 NATI 来接收所有请求的处理类 Request Invocation 中的 Channel Read 方法。这个方法它的处理逻辑就是根据请求命令的 header 中的请求类型 type, 然后呢去 request handler registry 中呢去查找对应的请求处理器 request handler, 然后呢再去调用这个请求处理器来处理这个请求，最后呢把结果返回给客户端。这种通过请求中的类型把请求分发到对应的处理类或者处理方法中的这个设计啊，我们在 RocketMQ 和 Kafka 的源代码中呢都见到过，在服务端处理请求的场景中呢，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方法。我们这里呢使用的也是同样的设计。那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我们使用了一个命令注册的机制，让这个路由分发的过程啊省略了大量的 if else 或者是 switch 代码。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可以很方便的扩展命令的处理器，而不用修改路由分发的方法，并且呢你的代码看起来会更加的优雅。这个命令注册的机制呢，它的实现类在 request handler registry 里边，课后呢你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在我们这个 RPC 框架里边啊，它只需要处理一种类型的请求，也就是 RPC 请求，所以啊我们只实现了一个命令处理器，就是这个 RPC request handler。那这部分代码呢，它是这个 RPC 框架服务端最核心的部分，你需要重点来掌握。另外呢，为了便于你理解啊，这里边我只保留了核心的业务逻辑。你可以在充分理解这部分核心业务逻辑之后呢，再去查看项目中的完整的源代码，把错误处理的那一部分呢，做一个补全。我们先来看它处理客户端请求，也就是这个 handle 方法它的实现。在这个方法中呢，首先把请求的命令反序列化成 RPC request 的对象。之后呢，根据请求中的服务名去查找与注册服务的实现类的实例。找到这个服务提供者之后呢，就可以利用 Java 的一个反射机制去调用服务中对应的那个方法。最后呢，把调用结果封装成响应命令并且返回。在 Request Invocation 里边呢，它会把这个响应的命令呢发送给客户端。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变量 Service Providers, 它实际上呢就是一个 Map。那这个 map 它的 key 呢就是这个服务名，它的 value 呢就是服务的提供方，也就是实现服务的那个实现类的实例。那这个 map 的数据从哪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RPC request handler 它这个类的定义。可以看到啊，这个类呢它不仅实现了处理客户端请求的 request handler 接口，同时呢它还实现了注册 RPC 服务 service provider registry 的这个接口。也就是说 RPC 框架服务端需要实现的两个功能，注册 RPC 服务和处理客户端的 RPC 请求，都是在这一个类 RPC request handler 里边来实现的。所以说呢，这个类呢是这个 RPC 框架服务端最核心的部分。那成员变量 service providers 这个 map 里边的数据呢，也就是在 add service provider 这个方法里边的实现中呢添加进去的。这里边啊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啊，我们在 RPC request handler 上面呢增加了一个 singleton 的注解，限定这个类呢它是一个单例模式，这样呢确保在进程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通过 service support 来获取 request handler 或者是 service provider registry 这两个接口的实现类，拿到的呢都是 RPC request handler 这个类的唯一的一个实例。这个 singleton 的注解呢和获取单例的实现呢也在 service support 这个类里边，那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它是怎么来实现的。顺便说一句啊，在 Spring 中呢它也提供了单例 bin 的支持，那它的实现原理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好的，以上呢就是实现这个 RPC 框架服务端的全部的核心的内容。那照例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了注册中心的实现。那注册中心的接口的设计呢采用了依赖倒置的设计原则，也就是我们说的面向接口编程的这个设计，并且呢它还提供了一个根据 URI 的协议自动加载对应实现类的这么样一个机制。 使得呢，我们可以通过扩展不同的协议来增加不同的注册中心的实现。这种通过请求参数中的类型来动态加载对应实现的设计呢，在我们这个 RPC 框架中呢，不止这一处用到。在处理客户端的命令并且路由到对应的处理类这部分代码中呢，使用的也是一样的设计。在这个 RPC 框架的服务端处理客户端请求的这段业务逻辑里边呢，我们分了两层做了两次的请求分发。那第一层呢，是在这个 request invocation 类里边，它根据请求命令中的请求类型分发到对应的请求处理器 request handler 里边。那第二层分发呢，是在 RPC request handler 这个类里边，根据 RPC 请求中的服务名，把 RPC 的请求呢分发给对应的服务的实现类的实例中去。那这两次分发呢，它其实采用的设计呢是差不多的，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并不是一个过度的设计。原因是我们这两次分发呢，它分别是在不同的业务抽象的分层里边。第一次分发呢，它是在服务端的网络传输层的抽象中，那它是网络传输的一部分。而第二次分发呢，它是在 RPC 框架的服务端的业务层，那是 RPC 框架服务端的一部分。那良好的分层设计呢，它的目的呢，也是让系统的各部分呢更加的松耦和高内聚。这节课的课后作业啊，我们继续来写代码。那需要你实现一个 JDBC 协议的注册中心，并且加入到我们这个 RPC 框架里边来。那加入之后呢，我们的注册中心啊就可以使用一个支持 JDBC 协议的数据库，比如说 MySQL 来作为注册中心的服务端，实现跨服务器的服务注册和查询。具体来说啊，有这样几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获取注册中心实例的时候呢，传入的参数呢就是 JDBC 的 URL。第二个要求，你不能修改我们 RPC 框架中的任何的源代码，但是呢，你可以增加代码。最后一个要求啊，你这个实现啊，它得有通用性，那不仅可以支持 MySQL， 应该可以支持任意一种 JDBC 的数据库。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代码。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的话，也欢迎。